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绝不会放手。无论昨天、今天和以后，一直到尽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房天下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房价抗。 踩高跷唱大戏，年味十足，玩滑雪观恐龙，赏风车，娱乐设施玩不停，特色美食尽在这里。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正月初一至15恭候您的光临，商铺火热招商，03123877772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，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我的心在颤抖，你真是最温柔，钢琴上的手也在颤抖，其实该不该放手。 份爱任凭你去挥霍，任凭你去要求，我还是为你执着。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，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，不懂我的脆弱，我只想为你执着。不管多久，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机构提供的最新报告，全球最贵的5大城市有3个都在中国，分别是香港、孟买、北京、上海和伦敦。在香港、孟买、北京或者上海购买一套面积为970平方英尺的公寓，将会花费一个中等收入家庭30多年的时间。今天969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今年教育部将会密切的跟踪指导高考综合改革的试点工作，进一步指导上海和浙江完善录取方面的相关措施，确保2017年上海、浙江探索基于2依据一参考的录取模式顺利实施。根据北京此前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，从今年起，本市的高考英语听力的分值为30分，与统考的笔试分离，一年可以上机考2次，选择最高的成绩计入高考的总分。而在录取方面，本科的第2批与第3批将会合并为本科2批，且从普通高中起始年级开始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。截至2017年2月12日，京宝铁路已经运行了413天，共计输送旅客815万人次。京宝铁路的开通使得往返于天津和保定间的旅客不再绕道北京，有效地缓解了北京的交通压力，缩短了旅途的时间，使旅客的出行更加便利。

的黄昏，一场戏剧真实的序幕。哦，真实的黄昏，一个明明白白的人生。哦，真实的黄昏，马路的悲伤。哦，真实的黄昏，我的迷惘。哦，真实的黄昏，马路的悲伤。哦，真实的黄昏，妹妹的惆怅。哦，在唱着情歌。我、哦哦哦、城市的黄昏，一场戏剧真实的序幕。我、哦、城市的黄昏，一个明明白白的人生。我、哦、城市的黄昏，马路的悲伤。 在江苏盐城的市区呢，有一个卡车违停了，然后司机留下了一张马上就到的纸条，扬长而去。交警在巡逻之后发现了这张纸条，法外留情了一次。可是在过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再巡逻到此处，发现这辆车还在这里停着。交警在开出罚单的同时，也留下了一张纸条回复司机说，你的马上太长了。这名交警说，执法的最终目的呢，还是要教育，而留下纸条也只是防止他下一次再一次违章停车，也防止他开车的时候影响心情，影响安全。其实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机动车的数量也是与日俱增。在这里呢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，咱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找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车，不能只图自己的一时方便，影响到了其他人的交通安全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周周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，不要走开哦，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。 不需要牵挂，我已经长大，微笑的心

再见了，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。你听寂寞在唱歌，轻轻的，狠狠的，可现实这么残忍，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。 经典九六九， 生活最最有料。 这春节过了，元宵节也过了，快乐的日子呢总是这么的短暂。虽然很喜欢过节放假什么的，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够逃脱每逢佳节胖三斤的魔咒呢？其实胖只是小问题啦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却受到了影响。这么多的大鱼大肉在节假日里向我们围攻，肯定对我们的消化道增加了很多的负担。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时候说，想要吃一点粗粮，给我们的肠道和胃道刮刮油。这不，住在武汉的一位秦婆婆在春节之后呢，就买了很多的玉米、燕麦、黑米和红薯等等粗粮，准备给全家人是换一换口味，调理身体。可谁知道她和老伴吃了几天粗粮之后呢，突然觉得肠胃不舒服，于是就赶紧到医院的消化科进行就诊。医生说，粗粮虽然能够补充膳食纤维，但是突然的大量摄入，肠胃在短时间内是难以适应的，而且会负担加重，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的状态。可见这粗粮虽好，但不是你想吃也就能吃的。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，今天来告诉你粗粮 到底该怎么吃。其实粗粮和细粮都属于粮食的种类，相对比而言，细粮的口感要非常的好，但是粗粮呢有降低肠癌的发病率，补充 B 族维生素，同时还可以降低患有直肠癌、结肠癌以及卵巢癌的风险。在功效方面呢，也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，利于减肥，预防高血脂以及预防抑郁症。有这么好的功效，肯定大家都想着要多吃一点粗粮，但是在这里要提醒你，有些朋友呢是不适合吃粗粮的。有的人为了减肥，控制热量的摄入，用少量的粗杂粮完全的代替了主食，但是鱼肉、蛋奶和豆制品吃的却很少，这样反而会容易造成营养不良的状态。所以也不要盲目的靠着粗粮去减肥。还有，因为粗粮是含有比较多的纤维，对于肠胃功能较差的人来说，反而会造成负担哦。所以肠胃较差的有胃病的老年人，以及胃肠道溃疡的患者，还有炎症性的肠病患者等等，都要适当的减少全谷食物的进食比例咯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69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平时的生活当中呢，我们不仅减肥要适度，同时且吃粗粮啊，也要看自己是否适合。如果你身边的小伙伴还在盲目的进食粗粮，可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他哦。 这公平许愿，还与天连成一线，在下周对你埋怨。 芦苇花白茫一片，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，南方的冬天，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。心说的永远，随着涨潮不见，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。你的爱飞很远，像候鸟看不见，在湿地的睡眠，把伤心乱成一片。你的爱飞很远。季节变迁，我含泪面上这悲变。 床上梦想着大学一毕业就会有房有车，但这个世界的诱惑却很多。新出的韩剧很好看，刚出的游戏也很好玩。我们常常会把梦想放在嘴边，却从来没有想过赶紧从床上爬起来去做一些什么。可有的人却知道做点什么总是好的。虽然我们都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，可最后却输给了懒惰。以前以为有目标有梦想就是好事，但现在才知道光有目标还是不行的，真的在努力做点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会开始闪烁，在了解爱情以后心情会变得轻松。我在想，还在想，有你在的地方。我在想，还在想，一定